第十二天，在餐馆。伊万，红场附近那家中国餐馆很不错，想去试一下吗？ 好啊，我喜欢吃中国菜。 欢迎光临，请问几位？ 两位， 我们想要一个靠窗的位子，谢谢。 这边请。 这是菜单，我们有湘菜、川菜、粤菜等等。 今天的特色菜是香菇炖鸡。 伊万，你想吃什么菜？ 我想吃川菜，我们点水煮鱼吧。 我也很喜欢这道菜， 你也可以尝一下四川腊肉，很好吃的。 那我们点什么素菜呢？ 醋溜白菜、麻婆豆腐，再来一个番茄蛋汤。 请问要喝点什么？ 酒还是饮料？ 我来一杯橙汁。 我要一杯啤酒， 请稍等。 这家餐厅的环境不错。 是呀， 生意也挺好的，有很多回头客。 这是两位点的水煮鱼， 真好吃。 水煮鱼、四川腊肉、麻婆豆腐、醋溜白菜、番茄蛋汤，您的菜上齐了。 谢谢，不客气。 伊万，这些菜合你胃口吗？ 味道非常不错， 你要不要再吃点别的菜？ 不用了，谢谢，我吃饱了。 我们买单吧。 好吧， 服务员， 请把账单拿来， 我们 AA 制付款吧。 不用，今天我请客，我来付。 让你破费了，真不好意思。 我们是好朋友，不用那么客气。 短语和词组。餐馆、餐厅、中国菜、法国菜、日本菜、韩国菜、意大利菜、墨西哥菜、德国菜、靠窗、角落里、菜单、账单、点菜、老板、服务员、川菜、湘菜、粤菜、东北菜、鱼、肉、鸡、蔬菜、酒、白酒、二锅头、鸡尾酒、啤酒、黑啤、葡萄酒、白葡萄酒、红葡萄酒、果汁、橙汁、苹果汁、葡萄汁。